阳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碑，飞过西山金雪碑，顶着雪花拽雪球，打着个个热汗流，推着铁环不抬头，掂着法儿来去相逢。山腰一顶和小二，斗志必报九霄拳，要为什么解心宽，为你广播棒耳边。87.6， 来了您的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本栏目由化为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为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体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致电88864417 88864417。德育堂牌黄精茶色素胶囊是以黄精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致电88864417。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佟麟传》。 陆秉章稍微病了病心神，在旁边咬着牙虎着脸盯着。二教主李锦堂利用这个间隙来到彩霞的近前，这只也顾不得男女有别了，那没办法，只好厚着脸皮把彩霞姑娘给扶起来，晃动她肩膀子，认她的人踪。彩霞这才明白过来，哇一声哭出来，这丈夫死得太惨了，公爹叔公公死得太惨了，我非报仇不可呀，孩子也啊啊的哭。可是彩霞一抬头一看，变人了，面前这个人笑容可掬，不认识是谁。彩霞就站起来了，你这位姑娘不必吃惊，我是好人呐，我姓李，我叫李锦堂，我是陕西来的，参加9月9重阳会，方才发生的事情我亲眼目睹，我看你无人照料，没有办法，这才把你给唤醒。哎呀，你可千万要担待啊！彩霞明白恩人，既然如此，我感谢恩公，恩公您闪退一旁，我要报仇。哎，行，别说别说，你报不了仇。不管你有多大的能耐，就冲你这个悸动劲儿，你方寸都乱了，你还能有什么多大能耐吗？这么办，我给你报仇。你带着孩子在台口这儿站着，哪儿也别去啊！等我把这老家伙给制服了，拎到你面前，你想怎么报仇怎么报。你说啃他，你就啃；你说开膛摘心，你就摘；你说不解气，我拿枪扎他，我把他扎成筛子，那随便。陆秉章一听，我见种了，我呀，嗨嗨，叫他这一说，我成什么了？越听越有气，胡子撅起多高的。 李锦堂说的是郑重其事，他跟张芳的耍贫嘴可不是一回事。彩霞听完将信将疑呀、啊，说这位是吹还是真的，但是一看这个气质不像，但愿说的是真的，我多谢恩公了。好、啊、别哭别哭啊，带着孩子退在一旁。彩霞抱起孩子果然没下台。这时候李锦堂的仆人上了台了，俩人给抬着这条枪，桌子枪抬来了，放在我身旁，抬抬抬抬抬抬，一条素白亮银枪放在身旁，枪的外头有黄绫套，枪尖子有鹿皮套，不然的话把外头不得炸坏了吗？伤着人怎么办？这人还没打开。李锦堂一摆手，俩仆人顺着原来道回去了。李锦堂一看都安排就绪了，这才来到陆秉章近前。哎，老家伙，你就是花枪门的总门长陆秉章吗？啊，你是什么人？我是什么人？我姓李呀、啊，我叫李锦堂，我还有个哥哥叫李华堂，我们住在陕西呀、啊、李家寨的人。你是谁？李锦堂。哎呦，陆秉章闻听是真魂出窍，不仅倒吸了一口冷气，还围着台上转了六圈，真害了怕了。那就得说张芳啊，知道的事儿不多，他就是知道几个人也听他老师说的，对于李氏弟兄他根本不了解，但是陆秉章可知道，因为他使大枪啊，他得研究天下使枪的都有什么人呢、啊、尤其对这种事情他特别关注。他深知李华堂李锦堂兄弟二人独霸陕西，是白莲教的大教主，白莲教的二教主，自立华山派，一个门长一个副门长，史大枪是堪称一绝呀。陆秉章也听说人家使那枪叫神枪，人家使的招数自己不懂，早想从广东到陕西去拜会，没抽出时间了。今天一看李二爷登台了，他能不害怕吗？又一想咱俩别瞪眼呢，我也没得罪你，哎，这是误会，我把话解释清楚，最好咱们言归于好。陆秉章马上改变了态度，把枪往旁边一放，躬身施礼。哎呀呀，我当谁呢？闹了半天二教主来了，哎呀，恕老朽眼拙，罪该万死。二教主听好吗？大教主康太保。他心说这番话怎么的，李锦堂也得赏他个面子，哪知道二教主啊不吃这套，把眼珠子一瞪，牙烟呸，我陆秉章牙酸口臭，你什么东西？我们哥俩好与不好有你什么啊？想给我打溜须，想叫二爷手下留情，对不对？想错了，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，血淋淋几具尸体在这摆着，这血债就算完了吗？我告诉你，今天我要给死者报仇雪恨，老家伙你跑不了了。说到这儿啊， 还有段小小的插曲，咱必须交代清楚。那么你一张嘴说他是白莲教的二教主，怎么个意思呢？这个白莲教在清朝的时候，这是犯法的，政府明令取缔，按现在的新词说是个纯属的反动组织。白莲教的宗旨就是反清复明。什么原因呢？原来的时候他跟他哥哥李华堂都是白莲教的大头目二头目，追随过闯王李自成，李自成不陕西米脂的吗？都是同乡，曾经他们哥俩还在郝瑶旗部下待过。当然了，李锦堂那阵还是不太懂事儿的，全靠他哥哥，他哥哥比他大30岁呢。后来李自成兵败，退到九宫山自杀了。祈祷兵赛，清兵进关，一统天下，建立了大清帝国。李华堂一看大势已去了，平心而论，这个清政府不像想象的那么坏，特别是到了康熙朝，康熙堪称圣主啊，太平盛世，他一瞅老百姓得以过安稳的日子，我又何苦造反呢？不得民心，就这么的把白莲教放弃了，自立华山派，把原来的人马全遣散了。在这儿呢，李家寨一待就算忍了，大开扇门教授徒弟，他把全部的精力全投放他兄弟身上，因为爹死的时候有遗言呢，对二弟特别疼爱，遵从父命教他兄弟的能耐，所以这个二教主的功夫比大教主还高。同时呢，李化堂做了个规定，凡是各门各派的英雄好汉，只要你来了，必须得给留两招，以重金酬谢，这两招交给兄弟。后来在华山有个出家的大和尚叫一空罗汉，可能耐大了，他又叫二弟拜一空为师，苦学武艺15年，要不功夫咋那么棒，尤其在大枪上站着个绝字。但这二教主就一样不好，性骄气傲，目中无人，气死小辣椒不让猪头蒜。这位属罗成的，罗成要活着都得让他气死，毒得要命，自知有己，不知有旁人。本来在李家寨一带这不挺好吗？那天来个朋友从江苏来，到这唠闲嗑呗。李氏弟兄盛情款待，多年的老朋友相逢了，就谈论着江湖上的事儿。这位就说，哎呀呀，这回我在江苏我可开了眼了。说什么事儿？呵，后来我在江苏一带我听说杭州那要立擂，正好我没事儿，我就参加了。这家伙这杭州擂打的这个热烈就甭提了，新出了一个了不起的英雄，这人姓佟名林，字海春。哎呀，这功夫绝了绝了，我服了。人家奉师之命下山别开天地，另创一家。原来我听着不顺耳，后来我一看太应该了，这样的主不创一个门户可惜了。我亲眼目睹头次杭州擂 张达劈门罗汉法禅，二次行着泪，双月分双剑，一斧北侠秋天。后来我还看到童海川当众谢意呀、啊，贺号带花，人称镇八方，紫面昆仑侠。那阵我就想，如果呀咱们两家都认识的话啊，你们坐在一起好好谈论谈论武术，他的掌法双月，你的大枪，那可以说纵横天下，没有敌手。这是个朋友啊，逮什么说什么呗。大爷在这听着没有表态，他就发现这二教主李锦堂的眼眉呀、啊，凭着慢慢立起来了，那脸是五官挪移，手里端的酒杯嘟嘟嘟嘟嘟嘟嘟嘟直哆嗦，酒直往外逛的。这位明白，二教主挑理了，吓得不敢说了。李锦堂啪把酒杯一蹲，问你说什么？哪儿冒出个铜林来？他算个什么东西？就是你这一说嘛，他外表还土头土脑的，是个农村的大老杆，他就有这种决意吗？我说大哥，我服你这个人忠厚老实，可现在我发现你变滑了，怎么净说玄话呢？长他人的威风，灭咱们自己人的锐气，你这话说的太叫人不爱听了。这主一听也挑理了，我二弟啊，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？说我捧旁人我就小滑了，不是那么回事儿。你别生气，我说的句句全是金石良言，我还没介绍完呢。那铜林不仅能耐大呀，人缘还好呢。你知身边谁给他保镖吗？固山多罗贝勒雍亲王胤禛是他的好朋友，是他的靠山。没有雍亲王给他保镖，铜林脑袋早搬家了，贪官司了。现在是取保释放，捉拿盗宝贼呀、啊！要不这话，人家到不了杭州。到那块赶巧了，登上杭州来，这才叫天下人一饱眼福。我二弟，你别骄傲，将来你要有一天见着铜林，你就知道我说这话是玄呢还是不玄。别说了，别说了，别。二教主说完，连饭都没吃，气得回屋了。你说这客人也傻了，乘兴而来，败兴而归，弄了个烧鸡大窝脖。我错了，我走。大教主李华堂外的送他就说，哎，朋友，别，我二弟就是这个性子，越劝越来劲儿，他这个骄傲劲儿你还不清楚吗？哎，你当着他不能夸旁人，特别你这一夸铜林，你看气得连饭他都不吃了啊。这事儿不怪你。把客人送走了，当天晚上哥俩谈心，当大哥的能留客心吗？就狠狠的把李锦堂批评了一顿。你就这么干的？每次当大哥的教训他，他都服气儿，唯独这次一反常态。李锦堂站起来了，我哥哥，您从什么拍我？我哪儿错了？我不服铜林，我就错了。你说死我也不服。哥哥冲你这一说，我找他去，我要跟铜林比武，看看我们俩究竟谁高谁低。这就告诉手下人备马，准备家伙。大爷一看他犯驴了，怎么劝也劝不了。后来哥俩掰了，李华堂说，老二，你就这么走，迟早有一天你得碰南墙，哎，就这一次你出门，我看也是凶多吉少。 你要后悔你可别找我来。到了那时你就知道哥哥劝你的是对还是不对，你走吧。就这么哥俩掰了。二教主李锦堂带着八名家人骑快马找通林，一路之上啊酒饭茶肆，不管到哪儿只要一坐下，凭这些喝酒的吃饭的谈论起来，同林长同林短，他只要一听这话算账，把桌子蹬了转身就走。你说这什么脾气这是？不信您看看您周围有没有这种脾气的人，那骄傲谁也不如他，他能气死。找这儿没有，找那儿没有，找来找去，后来打听出来了，佟林跟各位侠客赶奔云南帽山参加重阳会去了，就这么他尾随而来，晚来了一步。到了这里一看，哎呦家伙，人山人海呀、啊！他也不知道谁是佟林呢、啊。刚想到这打听打听，巧遇并太岁张方，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你别看登了台了，他心里那个劲儿是对佟林来的。为什么张方一说我师叔是佟林，他蹦了好几蹦，恨不能把佟林当场抓过来，啪啪抽一顿嘴巴子，咣咣踢几脚，他才出气。多的把佟林打得嘴歪眼斜，彻底服气了，他才高兴。然后你叫我怎么的都行，这口气我不出来，我不干，我也不回陕西李家寨。他就按的这主意。可一看陆炳章这事儿呢，他把佟林的事儿忘到旁边了，心说先对付这事儿，然后佟林我再找你算账。你看这事儿咱得交代清楚了。但是李锦堂不失为是个正人君子，骄傲归骄傲，品德归品德呀。哎，您呢知道他是怎么个人就得了。书归正传，单说他对付陆炳章，这个陆炳章啊挺滑呀。一，他知道老李家弟兄不好惹，神枪一伸手心里没底儿，恐怕栽跟头。二呢，有点累了，打了多少仗了，他想找个机会下台喘喘气儿，养精蓄锐之后再说。无奈遇上个二爷，说什么也说不通，他这气儿就顶到脑门子上。心说李老二李锦堂，你未必有真才实学，你们弟兄也背不住是冒牌的唬人，我能叫你给吓住吗？比就比呗。抄起枪来，二人伸了手，啪啪啪啪，这一伸手十几个回合，陆炳章一看，完了，完了，自己这两下子跟人家没法比，真应了那句话，人后有人，天外有天呢。没想到面前这主四十挂零的年纪，居然有这一手好枪法呀，不明白人家大枪的路数，落了个手忙脚乱。正在这时候，李锦堂不打了，往外一车身，妈，陆炳章，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，这几下你服不？ 喂，服也不服， 这没法说呀，这玩意儿当着天下英雄呢。好，你服也罢，不服也罢，你心里头有数。你说咱俩还打什么劲儿？打你也是死，不如啊来个全脸儿。你往那小妇人面前一跪，哎，你赶紧认罪，因为你手上好几条人命呢，让那小妇人把你治死，哎，是最好不过了。你何必叫我费事呢？